情味，贴心的人情味，飘香在空气。弟兄的好噪音，姐妹的好手艺，都将我惊喜。虽然初到未貌地有一些担心，直到认识你，莫名的欢喜。每一份加油声，每一个鼓励声，我不会忘记。纵然漂洋千万里，理想有北京，也会有伤心。但是有你们，我就不孤寂。我真的好感激。

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把你的讨厌拆几遍，放到天边。 平凡的傻事。用了心全成经典， 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惊喜的语言都为你提早停演。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怀念。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 你是最美的相信。 生活从来也不仅仅是朝九晚五，更不是简简单单的按部就班。即使你没有很大的野心，你也要努力活成你喜欢的样子，时刻对生活要保持好奇和敬畏，对梦想要保持勇敢和坚韧。今年九六九，我是英奇，希望你这一生想要的都能拥有，得不到的也能够释怀。 谁让我牵挂，是你啊。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身旁，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今年969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中国首次大深度潜水器联合科学考察在南海启动，两套深潜器系统将分别对对方作业过程进行多角度、多方位实时监测及记录。据教育部网站消息，2018年相关高校在2017年招生人数基础上，共计划增招1490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其中博士研究生500人，硕士研究生990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团队近日首次利用一台 3D 打印在人手上打印出电子产品，这一新技术还有望为伤口愈合和皮肤病治疗提供新方法。考古学家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发现了一批化石，科学家有望通过这一发现揭示远古人类狩猎方式。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刑侦支队一举抓获伪造倒卖员工卡的违法嫌疑人53名，多名买家也因为购买伪造票证被依法治安拘留。未来2个月，来自德国足球俱乐部的3位专业教练将为北京校园足球助力开展现场课堂教学指导和教师培训工作。第51届休斯顿国际电影节近日在美国第4大城市休斯顿开幕，一部由两岸合作推出的无水共治主题微电影《似水流年》斩获了雷米新奖奖项。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感谢收听。 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10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温柔，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10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

这一分一秒，全都盯着。

真是黑白的，神啊救救我吧，一个人忘了半辈子啊，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他那又在哪儿。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神啊救救我吧，一把年纪了一个爱人都没有，孤独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神啊救救我吧，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他呢又在哪儿。哦，神啊救救我吧，一把年纪了一个爱人都没有，孤独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神啊救救我吧，一个人忘了半辈子了，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他呢。 我们总认为付出够多得到太少，其实还是付出不够，一般的把付出打一折才是自己应该得到的。持续而稳定的输出十分重要，拆开来看只是一件件小事，时间长远便是天与地的距离，这就是努力常态的意义。今天九六九，我是英奇，当努力对你根本不算一个要求，相信我，你会看到一个新的世界，新的自己。 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